好翻嚟第三節，我好耐冇試過做呢個角色，因為 我爭呢條， 因為有人收到急歌走咗，係啦，十個鐘，咁咧就係第三節星期二得到啊。咁咧呢節咧翻翻去我哋呢個節目嘅 初衷， 最原本嘅初衷係啦，就係、是、我哋講諗住講翻啲經濟同生意嘅環節。咁今日大 N 又喺度，咁所以咧就係好適合嘅時候。 又冇咁講啦， 因為你都係講生意㗎嘛。 係，係啊，我點知生意一零一咧越做越低啊，收視。 唔系啩？ 系啊，系 我见唔错喎， 千零二千。 嗱，我已经去唔到千位啦，讲天文。 我千零 收皮啦，已经 系。咁因为其实呢、這个我自己嘅节目都系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喺国内啦、大陆啦，唔可以国内大陆啦，或者世界各地啦。咁下个礼拜其实我都会去美国，又会预告少少啦，去今次 Florida 就有一个大型嘅通讯科技展。咁我到时咧就会，我好大机会作现场 live 做一啲俾大家睇，而家有啲咩新嘢啊，同埋我点睇呢啲科技点应用喺我哋即系实用嗰度。其实最紧要，我觉得科技最紧要系你点 apply 落去嗰、那个现实度，同埋先即系真实地用到佢咯。咁、但未去之前咧，咁我哋今呢一节咧，咁不如我哋讲下啲 生意， 生意。 咁今日介绍下先，呢节有个嘉宾喺度，咁就系阿保罗，咁我哋网友嚟嘅。 大家好，大家好。 保罗本来系一个喺我哋吓 hidden 嘅吓 silent 咩啊？ 听众 系咪啊？ 本来系 系咯。 本来系听众， 听众 而家都系加入埋。 系啦，而家加入埋我哋做我哋嘅特别嘉宾，因为呢个今日两个原本嘅重炮 系 相继失踪，咁我哋今 我哋啲小炮去啦， 小炮得翻小炮。咁我哋试下，不如我哋讲下呢排我响广州见到一啲唔同嘅生意啦。咁其实我自己啲节目都讲过啦，不过你补充下啦，因为冇 overlap 嘅，可能即系有啲话冇 overlap 嘅人都听唔到啦。咁我算当卖广告啦。咁今次咧，广州其实系主要都系倾翻一啲我哋叫 O2O 嘅嘢，同埋咧，我今次咧就系想上去咧，尽量体验一下佢哋啲嘅 share economies 咯。咁嚟， 我啲听众唔知系咩，可唔可以解下咩？ 嗱，O2O 真系好简单啦 ，online to offline 啦吓。咁其实大陆咧已经系全世界做 online to offline 最流行嘅地方噶啦。咁一阵间阿 Paul 有嘢想问，即系同大家即系交流一下，讲下呢样嘢。咁另外就share economies 好简单啦 ，Uber 啊 ，Airbnb 啊。 因为我最早听共享经济，其实我系听你讲嘅。我本身都冇乜呢啲 concept， 系，因为其实主要咧都系话有啲我多余咗出嚟嘅资源可以攞出嚟，然之后大家分享。咁呢啲响美国会比较就系市值高嗰边咧会多啲。佢甚至乎我架车如果多出嚟嘅话，例如我出 trip 嘅话，我摆低咗喺上龙司机场，你系可以 through 个 app 去用咗我架车，然之后你摆翻落去俾我，等我走咗呢几日 fully occupied 嗰架车，咁变咗少人买车。嗱，唔好话冇用，我有。一两个朋友咧，响三藩市咧，已经系唔买车噶啦。以前你都听过噶啦，美国冇咗架车，死人噶嘛。咁但系而家唔系，而家响美国有人系真可以唔买车啦，因为佢觉得 Uber 又或者一啲头先我讲啲咁嘅 share economies 咧，系真系可以做到嗰、那个 其实我都觉噶，即系我其实都系 call Uber call 得好密嘅人嚟。 最近难唔难 call 你？ 最近有几日有啲难度，即系啱啱警方拘捕咗一班 Uber 司机之后，咁就即系好多车都冇啊，个地图上面冇晒啲车咯 ，call 唔到咯会。 其实咧，我喺我节目都讲咗，不过又系嗰句啦，趁冇乜人听过再讲一次啦。我就专登挑机咧，就问咗三个地方嘅，咁就上海咧就问到。广州都闻到，但系喺北京好彩地闻到一个司机，知道咩咧？我就想知道牌价。有咗滴滴打的或者滴滴出行之后咧，个牌价会差别几多咧？北京作为一个这个帝都，佢原来咧本身个的士牌咧就有70万到。咁经过咗出咗呢啲咁嘅滴滴打的啊快车之后咧，个价就跌到20万到，至有30万。咁所以咧，其实对的士嚟讲好大影响。本来佢哋咧大约系7000蚊到8000蚊一个月，如果系的士嘅话咧，变咗得翻5000蚊到嘅啫。即系其实对佢哋嚟讲好大影响噶。咁而喺广州，如果做一个滴滴打，即系做啲有个私家车咧，即系做嗰啲叫即系总之话嘅私家车，即系 Uber 咁啦。咁帮你做，即系佢大约一个月咧，原来都系5000蚊到咯。 咁我话喂够唔够嘅？咁广州佢话其实够又唔好够噶啦，不过咧就自己供就唔使受约束，中意揸就揸，唔揸就唔揸。 系， 同埋咧好真好方便喺嗰度，同埋以前嚟讲咧喺广州截的士系超难嘅。 嗯嗯， 而家咧就根本老实实啦，其实我几抗拒呢类咁嘅大陆嘅即系呢啲咁嘅软件嘅、嗯，但系咧 有阵时要用。因为方便系咧，翻到去 我有阵时咧，你谂 翻到大陆就系咁噶啦。我焗住用翻佢啲 apps， 如果唔系你咩都搵唔到。 搵到唔到系啊！好似我上次我北京去开会咁去中关村咧，去一啲中关村再远少少嘅地方咧，你如果你唔用呢啲咁嘅咁啱啊， 嗯， 嗰种你系唔用唔得噶。咁同埋咧，中关村咧就系嗰个叫 mobile， 佢系 mobile 嗰、那个即系橙色嗰个共享单车嘅发源，即系嗰个总部嚟嘅，亦都系亦都系咩咧？啊，仲有几间大嘢都喺嗰度噶啦，啊，百度喺嗰度啦， 嗯， 另外Lenovo 都喺嗰度嘅，即系可以话即系美国唔系即系北京嘅直谷嚟噶啦，嗰度系。咁而嗰度咧就好多呢啲咁嘅共享单车，而嗰啲人咧都非常乐于使用。咁我听阿 Tony 讲话。Johnny， 你讲好似话啲关于啲共享单车嗰啲， 共享单车今日最新就睇到有篇即系评论就讲话香港嗰个叫Gobee Bike 就啱啱瓜，即系遇到好多困难。 嗯， 个问题就系你香港政府你邀请咗啲外资嚟投资咗呢个生意之后咧，原来咧香港政府咧系好似善你咁，其实 Uber 已经善咗镬啦，叫你嚟，跟住咧系冇配套，又唔帮你研究你嗰样嘢系咪合法，佢又讲到好似而家系呢个法律框架唔合乎我哋，咁你当初你叫人嚟嗰阵时候，你咪要负责噶大佬。 我嗰阵时仲要系 Uber 仲系投资推广处做嘅添。 系啊，系啊，系啊， 吓嗱、啊啊、呢个咧，其实咧 ，Gobee Bike 都系而家， 咪咯， 佢而家话佢牙位啊嘛，即系好多部门要喐佢啊嘛。 系嗱、啊，其实咧。呢、這个我都真系百丈金刚，我嗱你话的士滴滴嘅话就话有嗰、那个吓、啊，我衰啲谂啊，市面上而家有万几个的士啊嘛，夹埋讲紧，如果系以600万一个车牌嘅话，讲紧嗰度唔知几多万亿噶嘛， 嗯、 即系我就可以谂下一啲既得利益者，即系吓好多都系我成日都有阴谋论嘅，咩、 嗯、 人最持牌最多？除咗嗰个咩谭慧珠之外，系咪先？咁仲有啲边啲啊？其实就好大机会系啲公务员。 嗯， 咁你谂下啲公务员冇嘢做，冇有投资、啊、未必一定投资楼噶嘛。咁的士都系其中一个佢哋唔错嘅投资。 唔系啊，我喺呢个节目可能好耐之前都有讲过嘅。如果你真系要严格咁执行每一个条例咧，里边咧我话俾你知有19000几种 offence 可以告你嘅。 嗯哼， 即系最简单就好似 Uber 呢、這个咁，佢咪搵翻即系 佢而家执佢 取酬嗰个咯， 同埋冇第三者， 冇第三保险 系啦。佢而家执佢呢两样啊嘛。 咁如果你有心要捉 Gobee Bike， 咁你话佢阻街，即系你并净系俾全票佢都俾到佢傻啦。 系，咁就系呢个就系人哋啦。我如果咁讲嘅话咧，而家响大陆咧，我好想每一个地区咧都有嗱，主力而家有两间龙头 ，OK， 两间半啦，有一间叫做 OFO 啦，就我自己安装咗，好似唔知俾99蚊定199蚊助印金，跟住咧就5毫子半个钟。咁、其實係相當抵嘅，好似以我去我個客嗰度咁啦，咁我去開會，其實我去第一轉咧就佢嚟接我，第二轉咧我就已經自己試下搭車，我話唔使你接我啦，哦，我唔想都唔想煩到人，咁踩單車有個好處， 嗯， 可以周圍打卡，即係如果你以係打卡的話咁我都見到百度咁做咩咧？因為我着件 Google T 恤咧，就走去百度度挑機影相，我覺得幾過癮嘅。 即係如果温得暢順，我覺得係幾爽喎，因為我有時都想忽然間。即系天气冇咁热，可能真系会行下，会想踩下单车咁啊！ 我话俾你知啊， 想搭地铁咁，例如 我试过有一次喺深圳，喺南山度由地铁站去开会嘅地方系有1公里，嗰日系36度，我去到开会嘅地方，我已经全身湿晒啦。我深信如嗱嗰啲地方你搭唔到的士嘅。1公里你系搭唔到的士噶嘛，系咪先？搭到嘅话人都闹你啦，滴滴都唔会有人嚟揾你，唔会唔复你 的。我应该迟啲整个共享浴室啦，得唔得？ 咁我谂啦， 租个地方俾我冲凉。 你知唔知一公里如果踩单车嘅话咧，讲系3分至5分钟嘅啫， 系 即系 less than 啦，定系因为行路我都系大概8分钟到。 睇你踩几快啦，又 OK 嘅，一定快过行路啦。咁变咗其实咧，大陆嚟讲会做到好啦。咁另外一间叫 mobile 咧，其实橙色嗰只啦，仲有就系马云佢自己都而家做嗰间就啦，就是、蓝色嘅，冇记错就系、是。咁嗰只咧做工唔错。咁而马云嗰个咧，因为自己有埋厂噶啦，咁、我估佢都会想大即系大展拳脚。而呢、這个 OFO 剛才講的啦，就直情係同嗰間叫做支付寶已經是同一陣線的了。咁、嗯、已經啊，唔係滴滴打的，滴滴打的係同一陣線的了，即係你喺個 app 度已經可以租埋嘅。咁佢成條生態鏈咧，基本上已經係打通咗。如果你話 big data 嚟講咧，大陸就無出其右的了，佢根本就掌控曬生活上所有每個細節，尤其是佢哋用緊嘅嗰啲叫做嗰、那個叫咩微信。 嗯、 基本上微信你又可以买嘢食嘢排队 俾钱 俾钱。我上一次去睇戏，我仲老老土土话依个买飞啊，咁唔使咯，呢度揿咪得咯。咁跟住已经去到现场攞飞噶啦。咁我都上次首次尝试麦当劳买嘢，结果真系快过排队。嗱，当你上到条口之后咧， 揿埋俾钱， 揿埋俾钱， 支付宝俾 支付宝俾埋钱。咁好啦。讲到支付宝呢度啦，咁我亦都无可奈何地咧就装埋啦。咁因为咧，事实上咧，自从我安装咗支付宝同埋微支付之后咧，其实基本上咧，我已经冇攞个银包啲钱出嚟啦。咁喺呢度咧，咁啊网友保罗就好似有啲疑问 意见啊嘛。 其实我个问题好简单嘅啫，有啲人话八达通 out day， 有啲人就话嗰啲微信支付好先进。 嗯， 我就觉得两者。好似有一个 overlap 嘅市场，但亦都会有分开嘅市场。 系 系咪会唔会前者取代后者，后者取代前者？究竟系点走呢？ 你有冇用过先？第一就系话，嗱，八达通唔使讲啦，所有香港人都一张噶啦。以上 嗰啲支付我就未有户口嘅，但系我就中而家几中意用 Apple Pay 嘅。 系 OK 嗱、首先讲讲Apple Pay 有冇用啊？因为我是反评的人来的。 我是 Google 买。我是 Google 买来的。讲讲那些支付或微支付先。第一它那个处理上呢我不是首先我理身先我都是很憎共产党的。不过我是崇优的而已。我纯粹是分析电产 品。你讲好多次这个我啲网友知道你放心。 我 纯粹。投 我分我纯粹不是我试过。 我有回提落。 我试过有一次我以前。 你回头你真的投共。 我以前有个节目啊，请咗个大陆朋友同我做呢个Skype 对话，跟住佢话：，大家仆街投共啊，几惨真系。人哋讲，但佢冇听内容。 太简单啦，呢啲推论，翻大陆都已经投共。 系，咁啊，讲翻嗰度啦。咁其实咧，例如话好似啲朋友夹粉咁啦，买嘢咁咧，咁其实咧，全部可以，例如话俾钱嗰啲咧，全部可以 through 翻个。有账单啦，佢哋即时睇翻啦。嗱，如果八达通嘅话咧，除非你用八达通有冇即时睇翻嘅？你用过咩钱？ 好似冇喎。 有冇？ 你搵部机，你搵部机嘟啦。 最新嗰啲有块晶片嘅电话就得。 O K， 嘟翻张 系啦， 嘟到咧有 app 装落嘟到。 不过讲 系咪嗰部机要有嗰嚿嘢先得？ 嗰粒晶片咯， 系咯，即系总之都唔系咁 嗱。你讲八达通咧都仲要晶片样嘢，嗱而微信同微支付有咁嘅好处咧， 唔使咯嗰样嘢咯。 大陆连卖菜嗰都用微信、微支付，点解咧？因为佢只要一个 QR code 得噶啦，而佢嘅付款方式咧，你可以系俾人数或者系你数人。OK， 如果你数唔系一个人名嚟噶，唔系一个数人，难惊一个你数人，你去 scan 人哋或者你俾人 scan， 嗱通常如果 Starbucks 嗰啲咧就佢 scan 你，咁咧佢已经打咗落佢个。收银个 POS 系统咧嚟话$83，打咗之后，然之后咧就响佢嗰个 scan 嗰度咧，只要 scan 你个 Q 手机出嚟嗰个 QR code 咧，佢就会响你部手机度购买噶啦，直接购晒。调翻转，如果你系一个卖菜嘅，或者食得粥，我嗰次食粥都可以唔知八个几嘅啫，我都系俾微信或者微支付或者支付宝，我都系点咧？佢有个 QR code， 你 scan 咗之后，然之后喺佢面前揿几多号？嗰、那个嗰个几多钱，跟住 confirm，OK，、okay? 你可以 set 个金额几多系要耍打密码啦，如果低个某金额唔使密码，咁就方便啲咯。咁已经佢嗰时即时过数，佢大家已经即时过数啦。 系啊，系啊。 所以大陆好兴抢红包，咁你听过噶啦、啊？微信嗰啲咁样抢红包，几蚊啊，几毫子啊咁样，得过瘾嘅啫，佢哋。自在个人咧，咁、所以咧呢、這个喺个 payment 度咧，其实冇即系某程度上佢 呢个其实几方便嘅。你谂下八达通，你始终系要除非有做自动增值啦，但系自动增值你要扣联络你张信用卡嗰度。但系其实严格嚟讲，微信你系即系好似个银包咁，你 冇错， 你真系可以不停收钱，你唔需要特登拎一张$500纸呢个入。 佢系可以收钱嗰个个人啊嘛， 所以你其实真系不停咁用嗰嚿嘢，你就唔使拎张银纸咯，变咗。 我真。 嗱，我唯一个用钱咧搞笑，我喺广州火车站度买火车飞落嚟嗰阵时咧，咁佢讲到明吓啊，即系嗱，讲开火车站咧，其实我哋系得广州啊、深圳呢啲站咧，系俾你用回乡证买飞嘅咋。一上少少咧，将然之一出咗广州、广东地区咧，全部咧唔该港灿排队，全部都要去翻排到十九几年嗰啲地方排队，所以咧早少少去个就算你喺网上订个飞都好啦，你都系要再排一次队嘅。咁讲翻嗰度啦，最搞笑喺广州度咧，我买飞咧，咁明明写住可以收呢个支付宝嗱。点解会有两个 payment gateways 咧？因为其实有阵时咧，啲政府咧，好似车站啲咁咧，就净系收呢个支付宝嘅啫，就唔收微支付嘅。咁所以咧，点解啲人咧两个有齐？咁但系好似 Starbucks 咁咧，我净系收微支付，我又唔收支付宝。一就是 Apple Pay， 咁另外仲有 Samsung Pay 啦。咁所以咧讲翻广州嗰度先。咁佢就话收支付宝嘅，咁但系好唔好意思咯。嗱，呢个就盲点啦。去到现场竟然系冇 network。 即系我系 pay 唔到啦， 嗱呢个就 系其实一路估紧系咪你个电话冇电啦，冇电用唔到咯， 系冇错。嗱两个问题啦，第一就冇 signal 啦，嗰个位系冇 signal 嘅，即系呢个咧亦都咧贯彻始终大陆有阵时咧做嘢咧系求 Q 期嘅 ，OK 做嘢唔得 detail。嗱呢个咧我都讲啦， 呢个我哋冇帮佢兜过呢、這个，呢、這个永远都一个败笔嚟嘅。 最近我同北京有啲即系都叫有啲叫有规模嘅公司合作咧。咁其实你谂下，即系凭我哋一啲咁嘅港灿上去，点解人哋都仲会揾我哋咧？我谂香港人都有少少讲下啦。香港人我谂最大对于佢哋嚟讲咧，系一个几好嘅印象就系咩咧？我哋好诚信啦。第二，我哋转数好快啦。第三，我哋系好有创意啦，同埋我哋做嘢好认真啦。呢几样嘢系佢哋冇嘅，咁所以咧。仔细都系其中一个，所以你谂下香港地铁站系见到嘅，大陆啲地铁站咧尽量令到你见唔到为止，因为佢都冇从人嘅角度去睇嗰、那个那个观感，好多嘢，咁所以呢啲系我哋即系都要大家 keep 住啦吓。 系 点啊？仲有啲咩想问咧？ 补充头先嗰个 point 好似未讲晒啊嘛？ 几时可以嘟嘟巴士同地铁未支付？ 你讲 咩？哦，佢唔系大陆嘅，如果系好似呢啲咁嘅交通咧，小型付费咧，佢哋本身自己类似一张八达通噶啦。但系佢呢张八达通咧，就例如话叫羊城通或者叫北京通咁咧，就纯粹系搭地铁同巴士嘅，就唔系用你讲嗰个 payment gateways 啦。因为嗰个咧需要佢哋唔系用晶片嘅，佢哋就系用个 scan QR code。同埋或者俾人 scan 嘅，所以就未唔知有冇啊？但我所知咧，就因为我咁耐嚟讲咧，其实我有齐晒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所有嘅交通八达通噶啦。因 为我深圳 系啦，去到你要抽噶啦，我要抽噶啦，抽奖。 因为我忍唔住真系要买一次，太麻烦你不停咁揞散纸。 系啊，系啊，系咯。 咁就呢、這个 topic 有冇补充？ 有冇补充？ 差唔多啦。 Share economies。咁另外就第二个 topic 咧，我哋反而喂，我头先睇相簿咧， 对谈吓。 我谂起一件一年前嘅事，年几前啦，我哋都 年几之前，我哋就请个阿七五九个林生上嚟做访问啦。 系 嗰阵时都唔喺呢个 studio， 嗰阵时喺另一边嘅。 系啊，长沙湾。 系啦。我喺长沙湾，不过就另一座 坟场隔篱添，仲要系几坚啊！咁嗰次咧，我自从之后咧，咁跟住我都间唔中，你知啦，林生其实啲 high profile 算系咁我见到佢最近都几头痕。 嗯哼， 咁个 logo 咧就喺大陆咧就申请嚟申请唔到啦。你知啦，大陆其实啲人咧申请 logo 咧，申请嗰个咩肖像啊，或者嗰啲 系 嗰啲咩名嗰啲叫咩 Trademark 系佢哋几落力噶嘛，同埋 唔系啊，好多香港嗰啲著名嘅品牌，全部喺上面都俾人登录晒噶嘛，即系全部登记晒。 都唔止香港品牌咯，全世界都好啲。 喂，呢个如果 有噶啦， 喺网络上面呢个 cyberscotting 嘛，即系霸你个位嘛，即系例如你 domain 霸你个domain先， 系 你乜.com 你冇得用，咁你同我买翻啦吓，咁样咁样嚟噶嘛。 我最近都喺度揾緊啲 dotcom 啊，咁啊都係即係都發現咗呢啲問題啦，咁一路打親佢去 GoDaddy 度 search 全部都冇嘅。 係啊，係啊。 但佢今次好頭痕喎，七五九呢個我諗實中硬啦。 係。 七五九呢個，咁其實咧，不如你 你讲讲，即系嗰个标签。 嗱，唔系国内，嗱国内嗰啲我讲唔到啦，即系始终有啲唔同。我可以讲下香港嗰个啦，即系其实你要香港你要登记一个商标咧，就其实都有啲限制嘅。即系首先你要真系有用紧嘅，你都唔可以话哦，我中意登咗就登。咁虽然当然都好多人会登啦，但系当有人反对你嗰个登记嗰阵时咧，其实你都要 proof 嘅，你都要话你真系用紧喺，因为你登记 trademark 你要分类噶嘛，即系你系用喺边个用途、边个类别方面咁啊。例如我做飲食嘅，咁我登落飲食啦，咁你就淨係嗰個呢一個 category 嘅，你先至可以制止人哋去登嘅啫。如果唔係咧，用翻你同樣嘅話，你唔好登其他類別咧，咁人哋可以用呢一個 logo 去做第啲生意嘅。所以通常咧，你同一個 logo 咧，你會登咗落好多唔同類別嗰度嘅。 哦，喂，如果真係 in case 咧，即係好似話我唔知咩叫訴訟啦，即係出現咗呢情況，兩 A 公司同 B 公司互相告對方啦，即係其實呢啲係咪最後尾都係喺法庭嗰度見咧？ 系啊，系啊， 即系个官去做 judge 噶啦，咁到时就觉得啊，边个人嗰个理据成立啲，我就俾佢。咁呢个 如果纯粹系前期关于注册嗰方面，你想注册呢个商标，我唔俾你注册，咁咧就会即系喺商标注册处嗰度会纠缠一轮先嘅，即系大家又入反对理由啊，点解我反对你啊，嗰啲咁嘅嘢。咁如果你登咗先，跟住你又唔系用紧，我要取消你嗰个登记，咁我咪可能又要做啲申请，我要证明你其实系盗用咗我嗰个嘅，一路其实我都用紧嘅，你系知道嘅就可以盗用咗，即系可能要搞呢啲咁嘅嘢咯。 即系起码都系一个文明嘅一个方法啦，即系法官都会从某啲好多唔同嘅观点去 judge 一件嘢系俾翻边个啦，个 right，OK。即系呢个同你即系如果呢件事阿林生发生喺香港嘅话咧，就开心好多啦。 喺香港我谂就即系容易处理好多啦，我相信。 嗱，咁我咁提出嚟咧，其实咧我有少少啊，唔敢讲话啲咩 你有啲建议俾 我？有建议俾佢啫。其实我唔知可唔可以咁样咧。你咪改一个新名，嗱真係冇人去注册嘅，597号 ,689 号点都好。跟住下低大大隻字写住话即係系边间集团公司子公司成员出唔到。咁人哋一睇落去知啦。 其实真係好多呢啲方法嘅，如果要跳过佢嗰个名咁叫香港759咁㗎啦。 又系啦，冇咗香港七，即係 Hong Kong 759。香港唔得啦，我 Hong Kong 囉，两个字 HK 得唔得。 以我所理解，佢嗰度几坚持要返用返自己个本名。 咁你可以嗰两个字细细隻 ,Hong Kong 两个字细细隻，咁你冇人发觉你俾人攞咗。因为大陆你知㗎啦，即係佢连嗰度咩嗰个咩嗰对波鞋咩嗰只叫。 Adidas， 唔系，仲有一只 新白 乔，新白 做咩乔丹啊？你乔丹， 乔丹都可以新白伦啊？啲咁样，喂，话时话，新白伦我上都见到真系成都 OK， 会有得卖嘅，真系坚卖喎，唔系假。 好多呢啲嘢已经少咗好耐啦，其实。 名创优品最出名嗰间， 系 优品系咯， 名创优品开得唔少， 好多。仲有咧，扮卖呢个韩货嗰只咧， 翻版强国呢个系 明洞乜乜嗰只嘢咧， 系嘛 啊？ 哦， 就我都讲过啦，我哋有一次上去，记唔记得我哋系见到大量嘅呢个苹果店啊？ 系 记得 有，仲要系响啲二三线 城市嘅大街。即系最旺嗰条街，你见到大量苹果店，咁你会心谂下冇理由啩？苹果可能开咁多间，咁嗰啲全部都系翻版嘅山寨货嚟嘅。 唔系，试过有人去到咩打工，跟住执咗粒啦，然之后就走去投诉就话啊，苹果冇开嘅喎呢度。 所以咧，我嗰日咧打特别打的咧，同一个的士司机好倾，咁啊同佢倾开，咁佢讲话啲微支付啊，支付点好方便啊，咁咧跟住仲驳咗句就话好快要取代香港噶啦，跟住讲完呢句咧。嗱，佢其实讲支付宝好先进，你哋嘅 payment 即系个 payment gateway 做得好好啊，你咁咧即系 infrastructure 做得唔错嘅话，我都赞成嘅。但系佢一讲到话取代香港咧，我就上头啦。我咁啊，第一两件事啦，第一就系话， 佢成日点解要取代香港？ 系咯，心魔嚟噶嘛。咁我话其实好多法规啊，或者会计制度啊，又或者好似交通啊，人嘅即係對法律嘅遵守啊，好似頭先講緊對嗰、那個商標持有者啊，或者一啲 patent 嘅一啲法規啊，你會唔會做得好完善咧？即係唔係淨係睇你表面一兩樣嘢，係咪就係話個 payment gateway 勁， 咁我就， 我、哦、系啊，当然啦，我哋赞佢呢啲嘢，唔代表我哋否定其他香港比佢优胜嘅地方噶嘛。 哦，咁呢个阿 Tony Choi 都讲咗好多次啦，话佢都等咗廿几年，又话上海出台香港，佢等咗廿几年 都等唔到， 都等唔到。唔系，我以前有个朋友咧，佢同我讲，最近同我讲翻，嘿，我嗰阵时啱啱即系读完大学翻嚟香港，跟住真系见人政府工，咁咪我即系上海回出台香港，我系话唔会。佢讲好多次，佢想引导我讲，我都系话唔会，咁结果当然冇做啦。咁然后佢话我而家都就嚟退休啦，都仲系咁啊。 系系嗱，头先讲嘅 payment gateways 咧， 好似漏咗一个点， 系 就系、是、现今嗰个干净同埋伪钞嘅情况， 就系反映一个地方文唔文明， 就系、是、对于个支付嗰个成长，即、就、系、是、好似有啲国家咧。即系九十年代先开始发展嘅，佢系冇固网电话噶嘛，一嚟就已经手提电话噶嘛， 系佢唔需要啦吓，系 唔系唔单止系固网，你举一个例啊，就系、是、我哋邻近地区啊，啲人好中意讲啦，而家啲由啲本土派讲，佢系唔经历呢、這个，佢几乎系唔经历呢、這个即系 analog 年代嘅， 系。 几乎系冇噶， 佢 跳咗已一跳已经跳咗去噶啦。佢冇咁，亦都啱。事实上， 咁所以咪会唔同咯。 你冇理由 明白啦， 你冇理由话由头学过一次噶嘛？将啲嘢使唔使啊？即系重新发明过啊？ 所以呢个论点唔复杂嘅，你一啲新建嘅 building 咁里边啲 infrastructure 一定系新式啲噶嘛？咁你对于用新科技咪会方便咗？ 嗱，呢样嘢要讲啦，即系啲人话咧，呢个地铁嘅问题，香港当然多问题啦呢排。咁但系谂下喎，上边嗰啲地铁都系香港。 喂，如果你要讲，如果你要讲呢样嘢，伦敦地铁冇冷气添啦。 系啊， 唔知伦敦纽约都大镬啦， 系咪？ 纽约 地铁系会热死人噶。 我咩热死人啊？你记唔记得？嗰陣時試過一次啊，就係、是、燒地鐵，結果燒死人，係點解啊？佢啲自動電梯係木做嘅，係 冇錯， 好舊嘅嗰條鐵路，真係舊到 唔知叫circuit 啦 ，King Cross，King Cross 啊， 即係哦 ，King Cross 十字 最貴 ，OK 最貴嗰個地段啦，即係咁講啦，同兩道理，好似美國咁啦，而家嘅 payment 咧都仲係用緊 Visa， 或者而家頂籠加個 Apple Pay 咯，即係人哋都唔會話啊，突然間。同埋好多时都要仲要系俾现金，美国系仲要带现金噶。我话俾你知，唔可以话去到美国就所有唔系，对唔住，有好多地方，例如话你买个热狗，人哋未必要收你嘅。OK， 咁所以唔可以从呢头先你所讲啦，你可以讲地铁咁啦，人哋发展咗咁耐，人哋咁巴黎啊，巴黎仲旧添，过百年嘅，你佢啲地铁穿穿插插吓死你，又臭又剩，所以咧好多其实。大陆人咧去完外国之后，你睇我哋啲地铁几干净点啊？其实唔可以咁类比嘅，即系人哋根本呢啲咁嘅 infrastructure 搞咗咁多年，即系咁 foundation 嘅嘢，好难唔通点啊？ 系啊， 叫起个地铁重新起过啊， 就变咗去早发展，就变咗有嚿嘢卡住咗自己啦，变咗。 我伦敦嗰条地铁你点样整过啊？ 冇得整啦， 冇得搞噶， 冇得搞噶啦， 冇得搞噶。 你哋都去过啦，系嘛？ 去过， 即系 非常之厉害噶。伦敦地铁行下会停咗喺度噶，跟住就噗一声熄晒，咩料啊？跟住咧几秒之后又开翻着咁样。 系巴黎嗰啲仲正啊！巴黎嗰啲咧，嗰啲碌咧，三藩市都系噶，啲碌咧系胶做嘅， 嗯， 唔系铁嘅。 咁似 咁，所以其实唔可以从呢方面咁睇咯。而大陆有阵时，我觉得咧有啲嘢系走过头嘅。我走过头，变咗佢冇咗一啲叫做小嘅，即系太多啲嘢集中咗，例如话过淘宝啊啲咁咧，就冇咗小店啊啲咁样。其实O2O 系我自己虽然系做 IT 啦，但我有时觉得 O2O 会唔会走得吐破钱咧？ 系， 我觉得要深思嘅。我反而真系几欣赏欣赏欧洲啲小店咧，嗰种人情味，可能一个律师。佢唔做，或者个飞机师佢唔做自己份正职，走去我都话啦，阿姆斯特丹，我见到个我冇记错系律师嚟嘅，佢走去做皮，即系做皮嘅皮具，做啲嘢好靓嘅。咁我同时仲同佢买咗嘢，咁跟住同佢倾咗好耐偈，咁、那个过程系一种人嘅互动。 系 而而家大陆嘅话，其实就缺乏咗呢类咁嘢咯，变咗个个就攞住部手机，咁同埋好似我头先咁啦，我都谂紧如果冇网络。咁成个市嗱滴滴全部冇咗啦，你亦都 scan 唔到攞到个单车啦，你俾唔到钱啦， 瘫痪晒噶啦。 我同摸电差唔多噶咋？ 系，虽然呢个机会 差唔多噶咋？ 虽然呢个机会唔高啊。 嗯 哼，吓、啊、 今日差唔多咯，时间原来又够钟啦，即系讲就唔够时间啦。果然系净系讲两样，结果都系第三样都讲唔到。 系啊， 嗱、我都构思紧，可唔可以同阿大 N 做翻个节目，可能我哋两个做。 咁不如叫啲听众俾下意见我哋啊。 系咪？我争落太多数啦，所以我都唔想。 系咯，唔系 不如再开空头。 不如叫佢讲下啲有啲乜嘢想听啦，即系嘅 topic， 因为你但當然大家要知道我 因為我都想翻去原本呢個節目嘅原意，得嚟又唔好影響而家呢個節目嘅運作，因為而家呢個節目係一個都算幾成功嘅時事節目嚟噶嘛。咁我哋生意嗰 part， 咁我哋可以可能分拆翻出去再講過。咁你而家就一個人獨腳起啦，咁可能即係有個 partner 會好啲啊嘛。 係啊，接下波。我就而家变咗新，即系叫做会系唔系辛苦嘅，要呢一、這个礼拜要准备写低晒啲 point， 我而家就一有嘅话就写得落去部电话度，咁嗰啲 point， 咁我 一嚟，因为我又唔想一个人讲，因为我发现一个人讲我讲唔到好耐。我系即系冇佢哋咁犀，冇你哋咁犀利啊！一个人可以讲， 我以前好 松， 我系啊， 我觉得讲十分钟已经好辛苦啦，讲唔到落去啦。 我仲有一炮过嘅，所以我以前都好羡慕阿黄师傅啊，另外一个台啦，黄师傅佢跟住讲咗个半钟啊，得唔得咧？原来啊，自己都得嘅，咁你就训练嘅啫。Anyway， 咁啊，今日到此为止，咁多谢现场观众啦，阿保罗咁啊粉墨登场，帮咗我哋顶咗一嘢吓，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 下个礼拜继续， 拜拜。 拜拜。